民政部日前发布了社会组织抽查的暂行办法，明确社会组织抽查所需费用由登记管理机关按规定列支，不得向社会组织收取任何费用。国家工商总局网络商品监测杭州中心昨天发布了2017年网购母婴商品的质量抽检结果，国内八大电商平台母婴的产品抽检不合格率近30%。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初评结果日前揭晓，根据投票结果，北京通州汉代陆县故城遗址排名前25项入围中评，得票低的项目是陕西凤翔雍山血池、秦汉祭祀遗址。2016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中评会将于4月10日至12日在北京召开。好了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内容，接下来的时间跟周周一起继续分享好歌曲。 是。

情，万缕缕的花烟，如梦如幻如真，掀起过生的那是歌。 有这样一个人，他一直关心你，疼爱你，虽然有时可能很凶，但当你受了委屈，受了欺负，他一定会第一时间跑来关心你，爱护你，安慰你。也有这样一个人，无论你走多远，他都会最早想要知道你的消息。他可能是你，可能是你的妻子，你的父母，你的孩子，也可能是你周围的每一个人。可是他们都有一种共同的情怀，叫做牵挂。今年九六九为爱发声，我是周周。即使跨越了千山万水，也要记得给彼此关心的人一份安心。 小姐穿着漂亮的皮鞋，很多海世界

爱自己。

像一把刀，杀了黄河的水，杀了黄河的水。你五体投地，这孤独是谁？什么姐妹？什么让你难以入睡？喝水的羊，灯火的醉，夜里唱过古兰经，做过忏悔，谁的孤独像一把刀，杀了黄河的水，杀了黄河的水。你五体投地，这孤独是谁？ 李健的《风吹黄昏》是他在老家哈尔滨看到一位独立黄昏的老人有感而发的一首作品，讲述的是社会角落的人们的故事，也是那些黄昏街头里所出现的失魂的人们的故事。唱的人随心随意，听的人随欢随喜，歌词的内容很沉重，听来却只是淡淡的伤感。如果你细细品味，我想你也会体会到李健对这个世界的关怀。一起来听到来自李健的《风吹黄昏》。 在黄昏街头，我常看到他，一个苍老的人，他走走停停，有自言自语，失落的人。有人说他在等他的爱人，可他孤独多年。有人说他在找他的孩子，找了许多年。他找谁？

点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

境地是谁在陆地充满眼睛，美好是因为克服美好的恐惧，美好是因为无视美好的失去。 笑和痛苦。

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